静静， 哎哎哎，来了， 快点！ 以后出门不要那么磨叽。啊， 我赶得我的头发都没弄。 我走了。 啊，你走吧，我这来不及了，我叫车就行，不坐公交了啊。你快点走啊，别迟到了。 哎，怎么还在这儿呢？ 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我这东西忘了，我去拿了。 啊，你快去吧。 你怎么还不走啊？ 我这叫车呢，你这个排队排队吧。 来吧，我帮你叫。啊？我的级别高。 不用不用，我自己叫就行。 我不用排队。 麻烦你，真不用麻烦，我快叫上了。 我叫好了都。啊。30米，快来了。 不是， 你看过来了，就这俩。在这，上车吧，快去，迟到了，上车吧。 行行，我上班去了啊。 快去快去。 走了啊。 迟到了就。哎，磨叽。 师傅，麻烦前面靠边，帮我放下来。 哎，你不到目的地了？ 哦，我要拿东西了。哎， 我还是看到你距离远，我才接单的。 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别按到达，你等会儿。 怎么了？ 你就开到目的地那个银行，你再按到达，行不行？ 真的？你确定吗？ 哦，我确定。 你不会投诉我吧？ 你中途要接别的单，没开到目的地，我才投诉你的。 行，还第一次遇到这种人。哎， 开到目的地再按到达啊，记得啊。 好嘞， 谢谢啊。 哎，张总， 这儿还有两个备案， 您看哪个调子您更喜欢些？ 这不错， 这不错，我让您定个好。 怎么在哪儿呢？ 等等，你怎么给我穿昨天的衣服？ 你衣服没换就算了，这妆也不化，在哪儿过的夜啊？没干什么好事吧？ 文清啊，去洗手间，梳梳头发，补补妆。你做公关应该注意形象。哎，快去。 环节，欢迎现场大荧幕播放明月香槟的品牌宣传片，并邀请各位老总和代言人上台为品牌庆生。大概在餐台的这个位置，我们会摆放一个蛋糕。 店家，关于蛋糕， 蛋糕我们已经定好了，它的造型会和品牌的主题保持一致，这个不重要。接下来， 店家，关于蛋糕，我是想说，我有一些想法。 欣姐，你说。 是这样的，虽然呢，蛋糕是我们活动当中的一个小环节，但如果我们能做出一些亮点的话，这样就非常有利于媒体的传播。 媒体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到场的明星，更何况我们这是一个香槟品牌，不是甜品品牌。 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据我调查，我们请到的媒体呢，有30%都是生活的网红或者是 KOL。那像这些自媒体，他们非常喜欢的是能找到自己可以去发挥的点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在现场应该给他们准备一些空间，这样就更利于他们来帮我们传播。 你说了这么多，跟这个蛋糕有什么关系呢？ 王姐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想法？ 我呢，用了咱们的明月香槟作为原材料，制作了一款香槟蛋糕，不如大家先尝一下吧。 还是蛋糕吃。 香槟还能做蛋糕啊？哇， 感觉好。 觉得这里面还有夹心。 因为像这样的香槟蛋糕制作起来非常复杂，尤其是像咱们流心香槟蛋糕，从口感上更能带给大家深刻的印象。那另外呢，因为它的新奇性，还有可能在网上引起一波小小讨论的热度。更巧妙的是，它还可以跟其他竞争品牌区分开来。 真的好好吃。 对，好好吃。 而且每一个葡萄上面都还有香槟的味道呢。 里面还有葡萄。 我觉得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idea。明星的新闻热点啊，的确只能抓住那些主流媒体，而我们往往无法掌控那些自媒体。如果多设计一些这样的亮点的话，也许我们会找到突破口。所以王总，我愿意多加一些预算，把这个环节做得更精细一点。 好嘞， 抱歉啊，注意跟进啊。 顾小姐，我不吃。 哎呀，这个蛋糕一看就是芳心做的，精致、大方，还有细节。嗯，好吃。 欣姐，那个蛋糕的详细资料麻烦你同步发我一份，我去品牌方确认一下。哎，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 刘佳，你把品牌方的接洽人推给方欣，让他自己确认，自己对接。 不用了，其实我已经跟品牌那边确认过了，蛋糕的尺寸和标价也已经发给他们了。啊，另外我还跟他们要了这个品牌的 logo 绘制图，还有标准色，晚一点我会同步给蛋糕师的。 尺寸你也提供了，你是怎么确认的？ 我请场地那边帮我丈量了一下舞台的通道、舞台的大小，最后得出了这个尺寸。 行啊你，刘佳，王鑫干得真不错，这么小一个工作，让他干出亮点来了。今后你手边的工作多分些给他。嗯， 好的，王总， 谢谢。 微酒健身， 你好，微酒健身了解一下。我身边有微信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。 微酒健身了解一下。 小猫，加油。你好，微酒健身了解一下，有瑜伽、柔术都可以选择的。上面有的微信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加我。 我知道这个剧不是我们平时主推的项目，但是我们老是做一样的东西，会消耗我们的固有会员的。而且我们现在目标是拉新，当然要做点不一样的东西了。 喜欢什 么？而且我很看好这个导演和他的团队。 你好， 他既然能在对手平台做出爆款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的实力啊。所以再请评估组好好考虑一下。 你好，健身了解一下。你好，微酒健身了解一下。 哎， 慢走啊。 哎，你这样乱发一气很没有效率的。 是吗？ 嗯。 那应该怎么发呀？ 广告这种东西要精准投放的，你知道的目标客户在哪里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 你看公园里这么多人，你看得出哪些是有固定收视，不对，健身习惯的吗？ 那些跑步的、打球的应该都有健身习惯。 对呀，那这个时候你想把传单塞给他们，是不是特别困难呢？因为他们八成已经在别的平台、别的健身房办过卡了，对不对？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放弃他们？ 不是放弃，是降低优先级。比方说，那边跑步的还有散步的，你选谁？ 散步的。 对呀。 那如果今天晚上来都只是在散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 那我们就要脑力激荡一下了。我们健身房有没有什么精品项目？ 什么精品项目？ 就是有什么课程是我们健身房有，别的健身房没有的。 课程哦，我们健身房有一个动感单车教室，里面有一个投屏的设备，可以根据运动所需要的效果播放一些激流啊、山地的环形影像。 OK， 那就这个。我们要在短期之内把这个项目推销出去，就一定要给它起个标题。 标题？ 嗯。 沉浸式动感单车怎么样？ 嗯，需要更大众化一点。比方说，乘风破浪的动感单车，紧贴热点，通俗易懂。 可以啊。 那你要做到这些呢，其实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，剩下的就要看个人魅力了。我来给你示范一下啊。 怎么示范？ 你看那边的三个女生，就是目标客户。看着了。哎，小姐你好，请问对乘风破浪动感单车感兴趣吗？我们现在可以免费体验一节课。 不感兴趣。 那我们去看电影吧。走。 不感兴趣。 气质跟我们杯酒不是很符合。 哎，你好，我们健身房的新项目乘风破浪的动感单车有没有兴趣？我们健身房的新项目。 你好，乘风破浪动感单车感兴趣吗？ 健身房的新项目。哎，你好，乘风破浪的动感单车有没有兴趣？健身房的新项目，可以体验一下。 你好， 啤酒 健身房乘风破浪动感单车，现在可以免费体验一节课。 我觉得今天已经很好了，我之前发传单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看， 是吧？ 而且今天你那个点子特别好，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跟我说，过两天可能要过来看一下。 那当然，你看我发的就剩这么一点，明天还剩这么多。 明天还有时间吗？ 哎，你要不就送我到这儿吧，我家就住前面的筒子楼。 我还是陪你走过去吧，走吧。 哦。 这里的房子应该很贵吧？ 嗯，是不便宜。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开一家自己的健身房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也搬到这样的公寓里面。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？啊？那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一起努力搬进来做邻居好不好？ 啊，到了，我家就这儿。 啊？ 我家在前面。 小梦。 真的到了，就这儿。 你确定？ 啊。 嗯、好吧，那我的任务完成了。 谢谢。 没事儿。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 不为什么呀，大家都是同事嘛，应该照顾一下的。那你先上去吧，我走了，拜拜。 拜拜， 明天见啊。 好，明天见。 房租再交不出来，马上腾地方走人。 好，谢谢大爷。 没见过你们这么年轻人不讲信誉。哎， 你是住这儿的吗？ 不是。 我说没见过你吗？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哎。 你这不是骗人的吗？ 是啊，这样不好吧？ 我也知道不好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一个谎接着一个谎的撒，根本停不下来。 健身教练是不是很帅啊？嗯， 还行吧，不难看。 你喜欢他吗？ 也没有吧，就觉得相处挺舒服的。 那这就是喜欢呀。 那很有可能是一种职业习惯。健身教练肯定都知道如何跟会员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， 但他都免费带我上课的。 那就是他喜欢你。 我们健身房没你那么多，他怎么会喜欢我呀？ 那我换个角度问你啊，如果突然有个，如果突然你跟王继冲复合的话，你会去卢冰那儿上健身课吗？ 嗯，会。我是不是个渣女啊？ 不管你渣不渣，总之你别骗人了。 你如果只要吃水果，你干嘛点个蛋糕？你直接点个果盘不就行了？嗯， 文文， 姐姐，你下午有空吗？能不能陪我去看贾文怡啊？ 贾文怡？哦，就那个女明星贾文怡啊？ 对啊，我是她的粉丝，她现在在我爸的剧组拍戏呢，但我爸说她在片场太忙了，没工夫照顾我。 啊，没事啊，我可以陪你啊。 耶，太好了，那姐姐。 好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 这得是多帅的爸爸才能让你心甘情愿的当保姆啊？ 是有那么一点帅吧，但总觉得不太靠谱吧。 历史的轮回又开始了。 什么意思啊？你每个前任不都这样吗？一开始都说外貌有多么多么吸引你，交往之后就开始挑人家毛病。 对啊，然后又说其实也没那么好看，嫌别人个子不够高，不够上进心， 哎，谈吐又不够得体， 性格不够讨喜。 我不就跟你俩唠叨唠叨吗？我跟邵氏还是好了两年。 哎，对呀，你那个为什么谈了这么久啊？ 我，就那方面比较合嘛。 那你直接一夜情不就行了？ 我就想谈恋爱啊，我也没骗人。我葡萄吗？ 来，大宝。 诺。 阿胜。 娘娘，听说孟太医被抓到刑部大牢去了。他活该！ 你凭什么这么说他？ 你好大的胆子！一个小小的贵人，竟然敢在宜妃娘娘面前放肆！来人呐！谁让他平日目中无人，不识抬举？这一次，我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 贱婢，你敢打我？本宫今天倒要好好教教你什么叫规矩！啊， 杨贵人。你怎么能仗着皇上的宠爱以下犯上？ 紫禁城有紫禁城的规矩，论生死定对错，那是皇上说了算，轮不到你们在这里作威作福啊！ 调整一下，再来一个。 来，调整一下，咱们再来一次啊！ 你去叫文艺真的。 好。 还有，怎么有双胞胎？你给我拍喜剧啊！ 贾文艺好飒呀！这不就要是播了的话，我一定追。 好， 相信我，这要真在古代。都不知道死了好几百回了。 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儿呢其实是杨贵人以下犯上，所以你们要表现得更不安、更紧张、更惶恐。 再调整一下，再想一想啊。 来来来，服装都准备好啊，化妆赶紧的，动作快点。 怎么了？ 今天工作的样子跟你平时不太一样。 哪儿不一样了？ 我以为你们这种工作就是跟男演员勾肩搭背，给女演员打情骂俏。 你就是偏见，不过这也不能怪你。我们演员副导演在娱乐圈是被黑的最惨的一个职业。 山木啊， 这组拍完之后，他一边跟演员黑的也挺惨。 可不是嘛， 四个样子 吗？那两个人在那里干嘛了？穿帮了，快离开！ 穿帮用着呢。 过来过来。刚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怎么又忘了？ 说什么呀？ 还没说，我再跟你们说一次啊！你记得，一定要站在监视器的后面。嗯。他在哪儿，你们就跟着去哪儿。他们一块儿都站在他后面。啊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不要围在导演的后面，导演都不喜欢被围着。 嗯。你们想这个人。嗯。哎，那哪个是导演啊？ 你好，我是。 哎，导演你好。 导演，这是我女儿。 哦，两个。 不不不，这是我女儿。跟导演说好。 导演，来，来吧，开始吧。 来，打板，拍机。 落。 孟太医，你不要死。如果你死了，我就跟你一起死。 假若真有来世，我们还会遇见吗？ 一定会的，我会一直一直等着你的。 对不起，导演，我没有情绪。 啊， 好，来，我们拍一下。 再讲小点声啊。 文一啊，你别着急，你记住，你眼前这个男人是你这一生最爱的人，他死了，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 可是剧本不是说了吗？下辈子一定会遇见的。那既然一定会遇见，我有什么可哭的？ 这只是他的一个愿望。 生在心里过不去啊！你要不让编剧改一下词儿？ 怎么这样？怎么换一个方式？你家里是不是还养着狗呢？它是什么品种？ 金毛。 可爱吗？那它今年几岁了？ 9岁了。 那也挺老了，你快走了吧。咱们这样啊，你看着你眼前最爱的这个男人，听我说，让你去感受他。今天，你带着你们家的圆圆出门。 卷卷。 你带着你们家的卷卷出门去散步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四肢无力，瘫倒在了地上。他走不动了，卷卷奄奄一息的看着你。你想过去抱他，可这个时候一辆卡车从他的身上压了过去。他看着你，仿佛在对你说：“文艺姐姐，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家人。” 在遇见你之前，我不会对任何人心动，我会一直一直等着你出现。 谁呀？谁在开闪光？ 怎么又是你呀？江副导的朋友是吧？ 你已经不止一次这样子了啊！你这样拍不拍了我们？ 来抢我！不要抢我，请他出去！ 哎，等等等等，抱歉抱歉，对不住大家，对不住大家。那可能是我的粉丝来看我，实在是太激动了。你们需要拍照吗？可以来这边。 不好意思啊，导演， 我抽根烟去。 导演，对不起。 文艺的粉丝是吧？来这边。不用吧，这么偏的地方赶过来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王丽总， 你们在这拍个照，就几分钟时间吧。 你好， 来，我们合个影吧，用你的手机。 啊，我，哦， 我来拿着吧。来，来，静静，一二三，好了好了，太好了，看看怎么样？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啊， 没事没事，没关系的，都可以理解。不过那个，我们一会儿要是再拍的时候，就不能再拿手机拍了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慢点啊。 就是啊，哎，好。来吧，看演怎么样？ 你这次给我好好炒作一下，我要上热搜。 那肯定的，标题我都想好了，这叫反派，贾文怡居然的粉丝这么多。方小姐。 啊，今天这么早打烊啊？ 啊，对，今天下课早。来，进来说。 怎么不进来？ 我就是来谢谢你的。 啊，好，那坐下说。 你那个蛋糕啊，特别的成功，大家都很喜欢。 是吗？那就好。 哎，他们把具体的尺寸还有细节都跟你确认过了吧？ 哦，确认过了。 那么后续的活动蛋糕就要继续麻烦你了。 你别这么客气，我还得谢谢你呢，给我介绍这么好的生意。 你跟你女朋友解释了吗？ 解释什么？ 就是昨天早上的那个状况确实挺容易让人误会的。我是觉得无论是哪个女生遇到这种状况，她都不会太开心，所以我希望我没有给你们俩之间添麻烦。 没，你放心吧，她不会因为这事生气。 那就好。你看你们这刚相亲认识不久，但是进度还挺快的。 哦，就是觉得挺合适的吧，而且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也想赶快稳定下来。 挺好。 是挺好。要不还是进来说吧。 不用，我待会儿还有事儿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 行，那你慢走啊。 帮你做了一份宵夜，五分钟后送到你家楼下。 谢谢，但是我晚上不吃宵夜的。喂， 夏梦，你还是吃一点吧， 或 者你放冰箱也可以。 啊，我晚上不吃宵夜的。 啊？你说什么？ 我说我晚上不吃宵夜的。 可是我快到你家楼下了。下来一下吧。 啊，这么难洗，哎呦，天哪！啊，哦。 夏梦，你怎么这么喘啊？啊， 刚下楼跑了，急了点。 来，这给你的。蔬菜蛋白汁，你可以把它当成代餐喝。 这你做的？ 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味道，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很健康。嗯。你要喝不完的话，可以把它放冰箱里，两天之内一定要喝完，不然会坏的。 你跑这么远就为了给我送这个？ 啊。那个，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？ 为什么？ 因为咱们是老乡啊。 哦， 我送你回去吧。 啊， 走。嗯， 你送到这儿就可以了，我自己上去。 我再送你走一段。 啊？ 哦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那你上去吧，我先回了。 哦，好，拜拜。嗯，什么东西啊？我不住这儿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 下班了， 好， 季冲，我们先走了啊。 到， 拜拜， 拜拜。我帮你拿。 怎么还有照片啊？ 我把你 iPad ID 都输进去了，你拿着。 嗨，忘了云端没删干净。 没问题，稍等啊。 这是给你的，怕你饿，所以给你做了宵夜。 这是你亲手做的？ 对啊，虽然不太健康，而且很多肥肉，但真的很好吃。 你这么远跑过来，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个？ 你说， 这样我胖 了。不是跟你说了不要腿上贴出去了，下次不行发的。哎 呀，我也没办法啊，疫情之后能买到的戏太少了，杀青分那种就更没用了。 小傻瓜。你越胖我越喜欢，你知道这样是为什么吗？ 为什么？ 因为这样才不会被别的男人抢走啊。 不错，这个第一集我很喜欢。现在大家生活都这么辛苦，偶尔吃点糖也是挺好的。这个编剧有点东西。 什么情况？ 过了。 重要。 吃得太快。